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21集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先不提气得七窍生烟的方霸父子，展昭晃到军营外边四处张望，白唐呢？又等了一会儿，展昭小声召唤：“ 白，白，白。” 展昭白了半天，白玉堂没来，倒是叫来了一条挺漂亮的小白狗。展昭揉着它脖梗后边的毛，找了路边一根树桩坐下等。等了有一会儿，一阵风过，展昭抬起头，白玉堂落了下来。展昭摸着白狗的脖子品评了一下：“ 哎呀，这白衣翩翩呐。” 白玉堂下来之后，见展昭一张满足脸，想笑：“ 看来你有发现啊。”“ 你应该也有发现吧？”“ 刚才有人从军营出去，我看到方霸亲自送他走，嘴里还说什么鬼使慢走。” 白玉堂将那只胖乎乎的小狗推开一点，坐在展昭身边，拍了拍衣摆上的尘土。“ 鬼使？原来除了鬼名还有鬼使啊。”“ 鬼名？” 白玉堂不解，展昭就将刚才军帐里头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。白玉堂再面瘫也忍不住笑得肩膀颤。方霸派几个儿子出来的时候，一定不知道展昭是这种性格的，估计这会儿肠子都悔青了。“ 你这会儿才回来，跟着那鬼使去了吧？”“ 嗯，我跟得不紧，怕打草惊蛇，看着他进了一家民宅的院墙，我就回来了。”“ 他进了哪家？”“ 开封城西，专卖纸人香烛那家。”“ 姚记纸铺？这是开封最大的卖名物的地方呀。”“ 嗯，纸铺旁边是姚府，我见他从后门进的。”“ 哦， 你准备怎么样？去买些纸钱纸人？”“ 我不能去，我太有名了，开封府人大多认识我。”“ 那我去啊。”“ 也不行，你太显眼。”“ 那你想让谁去啊？其他人都没来呢，而且生面孔也不多。”“ 哼，有两个现成的。” 展昭微微一笑，一勾白玉堂的肩膀：“ 走，咱俩再去趟大理寺，跟大理寺卿借两个犯人用。” 大理寺天牢里，包岩和包喜两人一人拿着一串糖葫芦坐在草堆里。这是刚才庞飞那头叫人送过来的。之前包岩和庞玉这边动静挺大，庞飞就派了个丫头来问问怎么了。庞玉告诉他包岩是包大人的儿子，于是庞飞就让丫鬟拿了两串糖葫芦过来给他吃，说听动静还小呢，让庞玉不准欺负他。庞玉趴在地上笑得垂稻草，包岩拿着糖葫芦扶额羞愤，倒是小包喜吃得挺开心的。“ 酸酸甜甜的，山楂又饱满，真好吃。” 这时外头有个大理寺卿的随从引着两个人进来，包岩拿着糖葫芦一抬头，又惊又喜：“ 啊，展大哥。” 进来的正是展昭和白玉堂，小包喜也乐了，蹦了起来：“ 啊，展大人你可来了，我们还以为又吃牢饭了呢。”“ 这不是吃的挺好吗？” 展昭看了看两人手里的糖葫芦，包岩尴尬，将糖葫芦塞给包喜，索性让他吃个够。“ 展大哥，你来查庞玉的案子吗？” 展昭倒是意外，包岩没想着要放出去，而是问庞玉的案子，看来是问出了些什么了。一旁庞玉搔了搔头，展昭对他笑了笑：“ 小侯爷，别来无恙啊。” 庞玉嘴角抽了抽， 对展昭和不远处抱着刀靠在牢门边看情况的白玉堂点了点头。展昭见他挺老实，估计也是吃了点苦头的。包岩好奇地看一旁的白玉堂，展昭给他介绍了一下，包岩连连点头。 哎，果然展大哥的朋友都是人中龙凤，好帅。 白玉堂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包岩，此时他只有一个疑惑，为什么那么白？小包喜举着两串糖葫芦，都不知道该看哪个好了。 啊，蒋夫人就是好风采啊。 展护卫一路辛苦了。 这时身后那个牢房里传来了声音，展昭回头看了看，知道庞飞是担心庞玉的案子。 庞飞保重身体，不用太担心。 庞飞松了口气，展昭对包岩一偏头，那意思是啊，可以出来了。包岩回头看了看庞玉，庞玉也看了看他，有些无奈。倒不是说两人多合得来，只是庞玉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一人蹲牢房蹲得寂寞难耐，他那些猪朋狗友又不可能来看他。往日称兄道弟的世家公子名门之后，现在见他避之唯恐不及，好不容易来了个包岩还挺有意思的，能陪着聊个天，这会儿又要走了。包岩见庞玉的样子似乎有些失落，就看向展昭。 我先住两天吧，反正我爹也没回来呢。 展昭有些意外，庞玉也惊讶了，一旁白玉堂嘴角轻轻动了动，对面的牢房内庞飞微微的笑了。 果然是包拯的儿子，乐意在人危难之时伸出援手。 你先帮我个忙，帮完了再回来，只需要半天。 帮什么忙？ 自然是帮着查案了。我跟你说， 展昭压低声音，大致将军营发生的事告诉了包岩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，展大哥，你是要我去纸铺帮你打探下虚实是吗？ 对，还不能打草惊蛇。 这个好办，这就去。 包岩跑去拿放在草堆里的行李，见庞玉愁眉苦脸的，就又说了一句： 我一会儿还回来呢。 庞玉眨眨眼，包岩晃悠出去了。 这大理寺伙食还不错嘛，晚饭我要吃醉鸡。 包大人家这位公子还挺会吃的。 太白区的醉鸡好啊，再配份炒面。 侍卫无语了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。展昭和白玉堂暗中跟随包岩和包喜赶往姚记纸铺，纸铺自然不像饭馆之类的那么热闹，包岩跟包喜假装是来订棺材的，挑三拣四的。这姚记纸铺的门面并没什么大问题，铺子里只有一个伙计，包岩一会儿要楠木棺材，一会儿又说不好，最好要金丝楠的。 我说小公子啊，您这不能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，普通的楠木棺材是有，这金丝楠木我上哪儿给你找啊？ 你这店里最好的棺木是什么木的？ 伙计想了想，上下打量包岩。这小公子长得倒是真不错，细皮嫩肉的，看着是个好人家的孩子，不知道有多少银子。 这位小少爷，你能出多少银子啊？ 少爷，我是帮一个好友去世的父亲选棺木，他出来一趟不方便，至于银子多少根本不是问题。 我那后院有一口老花梨的棺材，1000两。 我去，买口棺材都要1000两，你死了算了。老花梨，黄花梨吗？ 对，600年以上的树龄了。 你是不是忽悠我呀？600年的黄花梨就卖1000两？ 你卖棺材还是卖骨灰盒子？ 这还要少了？那您看不看？ 看。 包岩点点头，跟着伙计上后院。不远处的巷子里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别看包岩平时瞅着像个书呆子，其实他也挺机灵的，就是偶尔机灵，偶尔犯愣。这后院也不在姚府里头，还隔着一道院墙，棺材都停在院子中间。伙计指着不远处放在石桌上用一块油布遮着的棺材：“ 您过眼儿，上等黄花梨。” 包岩走过去看了看，别看他年纪小，因为书读得多，见识广博，所以知道不少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只见包岩伸手轻轻敲了敲木板，耳朵贴上去听声音，点点头：“ 倒是干货，柱眼都没一个。不过，有没有600年，就要再看看里头了。” 伙计更放心了几分，难怪人家找这少年来挑棺材，果然是行家。伙计打开棺材板，包岩往里头一看，微微打了个愣神。他可没动声色，凑过去佯装是仔细看内部，趁着伙计不注意，悄悄地闻了闻，然后就皱了眉头。 真的1000两就够了？ 够。 我今天就要。 您这就给钱吗？ 这银子是付给你，还是付给掌柜的？ 嘿嘿，给我就成。我们这纸铺是隔壁姚家开的，姚员外都交给我负责的。 包岩点点头，对包喜一挑眉，包喜抽出一张500两的银票给了伙计。 先付给你办，你带几个人送棺材到城南的蒋家胡同，里头最大的那间徐府。到了那儿，自然有人给你另外一半，还会给你赏钱。 好嘞，现在就送。 现在就要，你赶紧找人。 包岩装出挺着急的样子，伙计赶忙找人搬棺材。包岩和包喜又对视了一眼，包岩突然一捂肚子。 哎呀， 少爷，你怎么了？ 哎呦，肚子痛，刚才吃的果子是不是不干净啊？ 哟，少爷，您没事吧？ 没事没事，你们这儿有茅房没有啊？我要出宫。哎呦， 包岩急得团团转，伙计就要引他去茅房，包喜赶紧拦住：“ 哎，我们家少爷可金贵了，你可别领我们去下人用的茅房啊。” 这个， 哎呦，忍不住了，痛痛痛痛。 那上主屋吧，那儿有没用过的。 伙计让下人继续搬棺材，自己则带着包岩穿过院墙的门洞去主屋的后院。于是包岩和包喜成功地混进了姚家的大院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